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叶特。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我哋今次要讲嘅题目系黄道。黄道大家都知啦，即是孔子、孟子嗰啲讲过嗰个黄道，系讲紧最大路、最大家公认嘅正道。咁啊，曾几何时咧，尤其是少年版咯，有人叫黄道叫做三本柱。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啦，三本柱未必听过，但系努力、友情、胜利。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的浸三本柱，就是这三个元素，当年是浸是靠他起家，也是靠他兴盛的，甚至曾代表了整个少年家， 甚至其实现在虽然他有些走了偏锋，但基本上他不是脱离得很远的，这个所谓叫做黄道浸的风格。我的理解是什么？我用黄道形容，好听的就是黄道，不好听就是老啃，就是一些用了很交叉多年，你出咗 A 机，大家知道 B、C、D、E、F、G 点样去发展嗰种嘢，但而重点系大家觉得冇问题， 瘦，因为大家都笑，即系我哋广东话嗰句，翘唔怕旧，最紧要瘦啊嘛。咁、三本柱咧，当然好新颖噶啦吓。当年针嘅点样整三本柱出嚟，就系佢做问卷调查，佢针嘅问卷调查好出名噶啦嘛。我哋曾经讲过啦，呢度唔详细讲啦。佢整个问卷调查出嚟，就问整一大扎 keyword 出嚟，咁大家拣出一大扎字，咁佢就系话最热血最令人热血嘅感觉，热血沸腾嘅名词，努力一个最令人军馨感人嘅名词，友情令人开心嘅词语，胜利。佢就之后针就决定用呢三个 keyword 作为佢嘅方针，系立志方针嚟嘅，佢成本少年针嘅立志方针嚟嘅，所以佢而家都唔敢胆，冇人够胆去喐佢嘅，只不过佢都系话剑走偏锋啊，拗不二去改佢啊， 或者系叫做咩努力换友情自愈，即系话咩努力友情，但系你系啦，你胜利胜利，虽然你冇话得到胜利，但系至少就咩，我哋认同咗你好努力啦， 精神胜利， 我认同咗你好努力，唔好咁失，你唔使咁搏嘅，大家开明白嘅，你唔好咁辛苦啊， 精神胜利， 即系呢个就是社会问题啦，即系始终就系。八十年代少年针之中三个方针是在那个叫做咩？大家都上到位，大家都会发达，大家都搵到钱的年代。 唔止八十年代，不过少年针就嗰阵时先兴起啦。讲紧系嗰个年代就是大红的年代嚟噶，一个竞争时代的年代嚟噶，同现在是完全两回事。即系日本嗰个成个社会不同咗啊嘛。 系呢十几年呢日本经即系叫做咩？用一个叫做普及知识讲法就系咩？后泡沫时代。咁呢年头，大家觉得就咩努力友情系唔会带俾你胜利嘅，所以就出现咗就咩？以前你觉得就咩？大家所有运动漫画点解？呢几年点解运动漫画唔再流行？或者流行都改咗风格就咩？努力友情自愈就系大家觉得就咩？你点努力，你都系唔会成功嘅。咁冇咁辛苦啦。 呢个 sport 跟类嘅就开始少比较少啦。咁就叫做虽然都有嘅，其实有唔同变种式嘅 sport 跟都有嘅，不过就唔紧要。总之就系当年嘅黄道就系三本柱，耐情耐力胜利。咁但系渐渐咧就系之后啲冇错，巧唔怕旧话，巧唔怕旧。但系如果你有睇爆漫入边都提到嘅，即系咧你可以拣黄道，亦都可以拣反黄道，因为黄道咧就多人黄道嘅意思就系最多人行嘅道路啊嘛。但系咁啊，即系代表住最多人同你竞争，而且你系可以发挥嘅项目好少嘅，即系游水打波咁样。都是这样跑法的嘛，最多是跑姿不同的嘛，你都要这样跑法，你不可以说我跑跑改为跳都不行，不得的嘛，即是你竞步不可以脚争离地的嘛，变成就是你竞争率很高，这个是黄道的必然会出现的东西，无论黄道的内容是什么都好，是三本柱又好，是盲 game 又好，是血腥都好，什么都好，最终因为人多，所以一定会造成一个红海市场，一个高度竞争的红海市场。北方人好喜欢叫它的就叫做内卷化啦，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叫。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有些人你说投机取巧又得，你说它本身其实都不是适合去做这种竞争又得，那它就会有人剑走偏锋，会出现一些反黄道的作品。而反黄道的作品呢，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就是将黄道的东西调搵返转来做咯，又或者是抨击啦、讽刺啦、罗鱼那些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观众就会假设你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啦，那我平时看开啲三本柱，有力努力胜利，即是有一套作品里面努力是一个托塔唔识转博的死姑姑，友情是一个专门利用所谓朋友的奸勾，胜利是一个不择手段走去搞勾你的人。那时候你咪觉得哇好特别喎呢套嘢。 我细个真系咁样噶，即系觉得哇呢度好特别、啊。然后个主角唔系呢三个，系讲运气，除咗死好运之外，乜 Q 都冇嘅人。咁大家如果有翻咁上下漫画力嘅，应该都知道我讲紧边套噶啦，《行云超人》。唔系电影啊，唔系电影嗰套啊，《行云一条龙》就亦做《行云超人》啊嘛。你而家打《行云超人》去 Google 咧，好有可能会揾到《行云一条龙》嘅。我系讲紧阿普生阳嗰套，嗰、那个应该系我印象中第一套最出名嘅针入边反王道嘅作品，系直情系将个王道啊极尽落雨嚟啊，尤其是阿三本柱超人嗰三个条仔，三个仔啦、啊，有力佬嚟整你。咁呢样嘢即系算系一种反动嚟啊。 不过呢种咧，我都系嗰句啦，呢类作品通常咧就唔能玩得耐，因为呢、这个咧，我以前喺我嘅 Discord 讲都讲过就系、是、点你以为观众你可能就你度咗条桥，你问点解啲人谂唔到？我当时我即系有人摆咗咁问我讲话就系、是， 因为通常条桥弯嘅咯， 系啦，总之就系、是、如果你都度一啲桥，人哋咁多人叻过你，人哋度唔到咩？就啲桥唔捻 work 啊嘛！历史上由几千年嚟，无数咁多人创作桥，能够留落嚟嘅所谓叫王道，就因为条桥，任何时候、任何剧本、任何类型都 work。而针我点解能够 work 咗咁多年，就系由三本柱本身依所谓叫做最基本嘅三个概念：一弹性大，你正玩又得，调转嚟玩又得。佢只要基本上扣住三个圆大方向你玩嘅话咧，少年漫运动漫画可以，冒险漫画可以，格斗漫画可以，甚至爱情漫画都可以，系无限咁发，即系佢发挥性空间大啊，弹性高啊，咁你咪一路可以 keep 住用呢三样嘢成为呢本，同埋就系有呢三样嘢咧，你本杂志嗰个方向咧系点都唔会偏离太紧要嘅，佢就构成咗成本，即系叫做咩？你有本书有个宗旨有原则，你只要有呢个方向走嘅话咧，你嘅作品嘅话咧就点都唔会太离谱嘅。呢样嘢其实咧系都关乎一本杂志嗰个叫经，即系叫做咩风格上嗰个取态，即系例如港坛社咁样，佢话就话叫做几放流系粗，但其实基本上就咩，你唔会见到啲好古灵精怪嘅剧目嘅，系好变成做咩偏写实，容易日剧化。呢个少年 magazine 嗰个风格，当然又例外啦，即系睇 Jump 都有头先我讲嘅行云超人呢类嘢，但系基本上 magazine 系一样，小学馆就 keep 住系一种叫做低年偏低少少年龄向啦，即系叫做咩？各中生嘅，舒舒服服嘅，冇乜大压力嘅，呢、这个都系叫做少年新地。点解？佢比较弱就系佢嗰种以年纪同埋观众嗰、那个受接受程度嚟睇定嘅话咧，你能够表现就有限。呢、这个都构成三本叫做三大志佢个基础风格，即系我成日话嗰个啦。Jump 系边个时候睇啊？拉面铺咩嘅先咩啊？运动社团嘅 log 架。呢种咁嘅概念嘅起源就系佢本书确立咗咩风格，而呢个风格针又好最好，针又其实最好嘅就系佢好将呢个风格囊括地用三个 keyword 嚟形容，咁呢三个 keyword 就所谓叫我叫王道 keyword。 而据说根据一个不成文嘅规定，针入边连载到嘅作品，三本柱最少要能到一样先可以 pass 到嘅。你想象入边啦，即系我哋想象嘅啫。佢就可能直情喺会议入边，喂，你系楞到三本柱边一样噶？三本都冇噶咯，你唔应该投入我哋针噶。 甚至讲嘅就咩，你逆转都得。嗱，有例外噶，系有例外嘅。 行运之后咪就系将个三个调翻转嚟玩咯，都可以。 但系问题系有例外，同三样嘢都冇关系嘅，就系咩？死亡笔记。但系问题呢个小件好偏锋嘅，因为甚至系暗杀教室，其实都系拉到一样嘢友情嘅。 哇！暗杀偶室系好努力有成性嚟噶，你谂翻清楚。 系啊，三本柱嚟噶。 你谂下，依班由最初放牛吃草一打问题儿童，然后俾阿萨老师一个慢慢咁去教佢哋，去训练，去由一个普通人去到可以有可能也许未必杀到萨老师嘅程度。喂，你明白去到中间已经系个个都超人级嚟噶啦，应该系话人类嘅最高境界啦吓，同啲职业军人有得挥嘅去到。佢哋中间嘅一个努力喺我哋面前努力嘅、哦，跟住佢哋嗰班学生之间原本系自己玩自己嘅，即系大家都系嗰啲性格孤僻嘅问题儿童嚟啊嘛，但系会互相扶持啊，仲唔够努力，仲唔够努力有成胜利，可即系佢只系个表现形式好特别啫，但系本质都系三本柱嚟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嘅。 嗱，呢个就系点解杂兵社佢喺决定呢三个 keyword， 我净用 keyword 嚟用咧，佢好非常方便就系、是，因为呢三个 keyword 本身个弹性大。你唔会对于一个创作者嚟讲，佢能够发挥空间就系、是、佢要笼统，你话可以笼统又得，但系详细亦都得，就系、是、总之你自己三个 keyword 就乜嘢类型作品你都系塞入去嘅。 呢三个 keyword 仲有个更加笼统嘅就系、是、努力、友情、胜利代表其实代表乜嘢咧？人嘅成长， 人的交流，人的目标。 最简单的，因为 人生，即你真的问人生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这三个字可以答到你的。人生是什么，就是努力成长，然后跟其他人有所交流，最终得到某些成果。都不知道他们人生咯，所以真的可以包山包海的。当然你要不讲这些东西都可以的，只不过就是针就很少，很少会给你的。真的大长林。即之前普生人给他玩嘢，后面大长林都给他玩嘢。大家明白啦。虽然小田健其实之前都是很喜欢不玩黄道的，即很擦边地不跟黄道规矩啦。即是那个年代，你想想小田健他的主角不是肥仔就是老爷。是后尾奇云整个靓仔先红咗啫嘛， 奇云最正统嘅奇云系， 肥仔即系力人传说，老嘢就超级容易嘢知，两套都好正噶，但系冇人赏识啊嘛，但系都系力王传说就好明显嘅传统努力有成胜利啦，除咗系因为肥仔主角之外，呢个就系当年曾几何时嘅，咁但系咧黄道玩得多，再有一个缺点，啱啱讲反黄道点解佢会吸引就系因为未见过。咁就会喺你预料之外。咁如果佢个故事讲得好，咪系情理之内咯。一路都讲剧本都系讲紧呢八粒字嘅啫嘛。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反黄道反下，有时好多时佢都会变翻做黄道噶，即系唔系话佢又变翻到原本个样，而系咧反黄道呢件事本身变咗人人都想做嘅事。最因为呢啲嘢通常要过去过咗戏你先可以睇翻噶嘛。另一个黄道就叫做勇者打魔王。具体啲就直情勇者斗恶龙啦，即是一个勇者系喺一个奇幻世界去冒险，召集一班同伴一齐打，一齐去中间打到最后同个大 boss 决战，同个大魔王打决战，因为赢就系王道嚟嘅。后尾就出现一种少少嘅叛逆，就系话可能系输咗啦，可能系同归于尽啦，可能系中间啲咩变奏啦咁样嘅。咁应该都十年零年前啦，开始出现有一批反魔王作品，或者叫做反魔王王道嘅作品啦，即是话将勇者打魔王呢件事调转嚟做嘅事。譬如魔王勇者啦，嗰类型啊，即是魔王勇者就系嗰套轻小说啦，讲个魔王话要同个勇者合作，用经济学去搞嗰套嘢啊，即系佢会将个印象都完全跳翻转，或者个魔王系个吃他呢嚟嘅。个勇者其实先是奸鸠嚟嘅，呢对咁嘅形式啊，就一种叫做反王道。反王道就唔同逆王道，逆王道咧将件事调翻转嚟做，系指行运超人嗰种，系将佢调转，系点样种调？ 基本上佢都系王道嚟嘅，即系就逆咗佢，基本上佢只不过都系你将佢调转嚟写啫嘛， 用另一种变。 但问题你基本上你本质上认一翻就系你一定要对王道有所理解，你先明白佢好佢搞笑喺边嘅地方。如果你唔系，如果你对佢冇理解嘅话咧，你完全唔知笑乜嘅。 咁啊，自从应该真系魔王勇者，但我佢唔系第一套，我前面我就一仲有一套又系反向嘅魔王勇者，但我唔记得咗名啦。但系魔王勇者大红啊嘛嗰阵时，咁后屘就雨后冲上咁，呢个就系反王道点解最终会变咗王道嘅原因，就系啱啱咪讲啦，王道其实一个系久经历练之后解出嚟嘅公式啦，胜利公式啦吓。 亦或者又将讲就咩咧？啲烂桥全部俾人淘汰，啲烂桥完俾人淘汰晒之后留翻嚟嘅嘢。 系啦，就是因为咁样剩翻落嚟嘛。咁但系唔代表唔会有新嘅好桥出嚟噶嘛。咁你一条真系成功嘅反王道，最终好有可能就会变成咗一条新嘅王道，就系、是，原来咁样玩都得噶。因为大家呢个年龄层啊，都系细个睇开呢啲勇者冒险打魔王嘅故事啊嘛。咁我根据呢个基础，一定要根据呢个基础。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理解唔到个故事已经其实好有趣之处噶啦。根据呢个基础，将佢调翻转嚟搞，咁嗰段时间就出好多呢类咁嘅反魔王勇者嘅嘢嘅，咁啊，结果咧调翻转呢啲剑走偏锋嘅嘢咧，就调翻转变咗好多人出，反而调翻转一时间咧，啲王道作品咧就唔改见晒，系后屘要去到好似真系要去到《我的英雄学院》咯，先重新红翻过，重新红翻经典的少年漫画嘅王道，友情努力胜利。再一次，你可以叫嗰个叫反王道，又可以叫一个新嘅反王道，就系、 是、新王道啦，即系叫王道变形版，即系叫呢个世代嘅王道啦。 等于就一个推理小说，本格派跟住变格派，跟住又出翻新本格派，一样噶。呢种道理唔系就喺漫画入边出现噶，喺其他好多地方都出现噶。最后你或者你可以用一个传统小说嘅成语，反璞归真。 翻翻去，又翻翻去最傳統嘅冒險形式嗰一種。 嗱，即係講下《Sorry 黃道》咧，我諗呢度應該我會我已經開唔怕開支票，因為我已經約咗約已經咁會講嘅專題。而依幾年嚟最黃道嘅努力友情勝利嘅動畫係邊套啊 ？Love Flight Super， 佢比集英社嘅黃道更黃道，佢比運動漫畫更運動漫畫，佢有齊曬咗咩？努力友情著得到勝利，有情同夢想衝突，有突如其來宿敵突然敗陣，有突然之邊度走出嚟嘅強敵，各種你諗咗出嚟少年漫畫嘅運動漫畫七個嘅腦坑全部有齊曬，但問而咧好多人係睇唔明，喺鬼曬咁嘈嘅，因為但問點解啫？好簡單啫嘛，依十幾年嚟有邊套運動漫畫仲係會用依咁古咁超和，我用叫超和臭嘅公式啊，得翻佢 排球。 好超和臭啊！直情去到咗咩？八十年代睇嗰啲咩？第一神拳啦，第一神拳都算系依类啦，或者系咩？大联盟啦，冇用野球狂之死咁离谱啦，就 touch 嗰啲，依几年系冇晒啊！就 jump 都越嚟越少啊 ！jump 即系 jump 你嘅运动漫画，依几年嚟，我嗱武王唔系运动漫画嚟噶，重新开始呢个格斗漫画嚟噶，就超嚟格斗啊！咁因为黑子篮球都可以好乸离谱，但系跟住黑子篮球都谂下，黑子篮球完咗几耐啊？大家都已经唔记得咗佢啦。唔通你话冰上 Uli 系运动漫画咩？唔好玩啦！就冰上 Uli 严格嚟讲，佢都叫努力、激情、胜利，只系有情比激情啫。其实都系呢样，但系佢其实都脱离唔到所谓。但系连冰上 Uli 或者冰崩又另一种冰崩。 应该咁讲啦，佢黄道现在嘅黄道又未至于到绝种暗仔嘅，但系咧就会变成就系真系数目少咗好多。呢类例子我仲要睇一套，可能呢一般人未必咁样理解嘅。上帝暗号，上帝暗号绝对一套，唔单止系黄道运动，直情系 sport 筋嚟嘅嗰套系。 系啊，但问题就系佢用佢，但系佢 少咯， 但系咁唔似咯，即系嗱，而家只运动漫画就 一年都未必有几套咯，可能一季又会有一套咯。 而家嘅运动漫画特色就咩？佢系完全用运动漫画嘅手法，但系嘅表皮唔系运动。上帝暗号，管弦乐 ，Love Fly 偶像。大家就会好自然地就咧觉得就上帝音号音乐咯 ，Love Fire 偶像咯，咁好啦，变成咗就咩？你用依个角度去睇呢两套嘢咧，你就拗爆头嘅，甚至就鬼晒咁嘈。点解知黑幕讲嘅就咩？点解而家啲细路睇唔明啫？就系、是、你哋用紧一个，你系用咗一个睇偶像漫画，你以为偶像漫画就咩？偶像大师，灰姑娘嗰种喎、哦，嗱偶像大师传统仲好啲喎，灰姑娘嗰种、哦，即系就咩？每一集有个角色，跟住俾做一集主角，跟住大家嘻哈饮就饭，跟住唱歌跳舞嗰种角度。但系不论系低音号又好，Love Flight Super Star 又好，佢彻底偶 sport 筋嚟嘅，偶彻底系青春热血漫画，系热血到爆炸。叫做咩？你将你佢基本佢同到本和彦画嗰啲运动漫画其实冇分别嘅，佢嘅大讲系差唔多嗰类嘢嚟嘅。 嗱，呢个咧就我嘅观察嚟嘅。近年咧，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就系讲紧调翻转啦，因为黄道数目实在太少，但系呢个市场其实一路都有存在噶嘛，咁咪啲人会集中喺剩翻少数。即系仲系真系行紧呢一套咁黄道嘅嘢，即系其实鬼灭都系嘅，鬼灭都好黄道嘅，除咗入边有啲邋遢啊嗰类嘢之外咧，其实都系套黄道嘅少年漫画嚟噶。其实 鬼灭抽 JoJo 嘅，佢点 JoJo 就系最正统嘅黄道嚟噶。 呢个结大家，唔系我啦，几刀俾寄俾佢啊！ 屌，讲一黑薄讲句，而家怕咩啫？屌，都而家讲起咁耐。 总之就系讲紧会调翻转，就系佢哋会变咗少数族裔，而大家会好珍惜咁睇住佢。以前咧就跳咪又系一套咁样咁上下嘅， 同埋唔系呢唔系，我珍惜都算好啊。去到就咩，大家系睇唔明啊，系变成咗就咩？我自己喺上啲喺华文讨论区，即系台湾啊，但系咁我睇啲讨论区就系好人喺度鬼晒咁嘈，屌晒老母话写烂日本，我心就系黐咗几廿年噶啦，细路小朋友。你连呢啲嘢都仲要问你唔系啊嘛？即系我成日觉得系我睇得漫画太多，定系而家咧即系冇做睇漫画太少咧？ 其实唔一定系数目嘅，就系但系近年咧真系好少黄道啊嘛，所以喺佢哋眼中咪睇得好少咯，好少睇呢类咁嘅嘢咯。 甚至冇呢个近年呢件事唔出现嘅，唔出咗叫做咩？唔出现，即系我成日都话我最中意嗰句就系、是，当一班僆仔睇抖诶，出去玩抖音，睇玩小红书。睇嘅咩？异世界转生、异世界药局、异世界药房、异世界餐厅、异世界乜乜、异世界物物，你就期待佢睇成运动漫画冇啦啩？即系佢咧系完全冇直情嘅叫咩？佢冇对依类系列嘅黄道啊，即系我错嘅依老啃，佢完全冇任何认识嘅。而佢依两套作品咧，即系低音号同埋 Love Flight 咧， 佢將呢類腦筋用即係用換咗另一個皮一換，對而佢哋嚟講換一個皮就睇明啦。即係所以咧針就出針就相對嘅聰明就係、是、針好理解到就係而家僆仔接受力係低㗎，你唔好期待佢明啦，佢就係運動漫畫都用翻運動或者冒險咧，咁咧觀眾會入睇嗰時就會有一個思維為主就係呢個係運動漫畫，呢個係針，依有呢條係好理所當然嘅。诶，当然例外嚟啦，而家不过 Jumpus 唔算咗，因为Spy Bird Family 就唔系 Jumpus 向来都系讲二数嘅， 系二数嘅，咁又唔 Jumpus 应该系 Jumpus 限定的，因为 Jumpus 其实大部分系 Jump 入边嘅嘢啊嘛，一路都讲求系跳出框框嘅，呢、這个亦都系同啱啱嘅刑法一样噶，你首先要有个框框，你先可以跳出个框框噶嘛，那个框框就系 Jump 啊， 嗱，好简单就系喺我识英雄学院而家出第六季啦。佢 keep 住係有，因為我英雄院又係最原最最本格派嘅，即係所以叫王道派嘅少年針風格，三本柱嗰只，佢係 keep 住有批人睇，但係針佢聰明就係、是、你畫呢類三本柱，你唔該你真係用你都你都老老實實啦，你唔好咁高估你你啲觀眾嗰即係讀者嘅接受能力，佢好撚蠢嘅咋。你系执你系三本柱，你画有情胜利，又画忽少年热血，画打斗，画冒险，画啲异能，咁佢就明噶啦。即系画公仔画出肠，佢先明嘅。呢样嘢针其实系好，佢喺咁即系叫做讲，真系叫做佢编辑好聪明，就系、是、你创新啱，但请有限度，唔好过分高估你嘅观众嘅接受度。佢哋系一班十零岁、二十岁未到，即系十八岁，连咁即系连啤酒未有知，连即系连酒都未入，未可以饮嘅僆仔，一定要就系假设佢哋睇漫画好少、好少、好少，玩抖音、睇 YouTube 都系睇啲好低能嘅片。咁咧就玩得越浅越好，越简白越好，抄唔紧要嘅，要照抄咪照抄咯。讲真，即系我录紧音嗰时候，《水星魔女》照抄《少女革命》系啊。对于新人嚟讲，睇咦，我好正喎！一开头女主角同为咗另一第二女主角决斗，但系对于我睇紧《少女革命》嚟讲，哇，照抄《少女革命》第一集冇所谓嘅，照抄咪照抄咯。反正就观众睇唔明得噶啦，呢样嘢唔知你照抄得噶啦，新仔嗰啲。 啊，放旁边啦，我仲要讲另一个王道嘅范式转移咯，就系讲紧嗱，漫画比较难睇得到，你睇轻小说会比较容易啲，因为轻小说有个特点就系、是、咧，咩题材红咧就会一波风好 Q 多嘅。啱啱记得都睇咗少少，我哋上一次讲异世界都提过噶啦，就系、是、我首先我哋盘古初开，我唔讲呢个异世界轻之前，即系梁公嗰啲，我先拎开嗰啲先啦。讲异世界嘅故事入边啊，其中一样就系一开始咧。你就是那些穿越异世界，即是说是现实中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去了一个异世界度。Resio 那种啊，即是他无啦啦去了一个异世界，又或者是去了一个都不知道是异世界还是游戏世界的地方的，即使这个纪录地平线那种这样的啦。这个是最原始的异世界故事来的。那后面呢你就会见到啲人就开始就会厌了嘛，因为你大量都是异世界异世界异世界嘛。佢就开始出现一种叫做转生异世界，即系咧，我唔系我自己本身嘅人系，而系我死咗，因为各种原因死咗，然后喺嗰个地方度唔系重生嘅，直情系下一世投胎下一世，但系带住前一世嘅记忆，咁咧佢个表现上面咧就会变成，因为如果你系一个已经系大人嘅话咧，就你就算去到人哋都系对一个大人嚟噶嘛，除非你中间有攞到啲咩超能力，如果唔系你都系一个大人，你唔会有啲好大嘅优势嘛。虽然有啲系开魔王勇者式开挂嘅，我知佢唔系代表作，但系因为佢第一个出现，我叫噶呢、這个冇人听，应该冇乜人提过噶。魔王勇者式外挂意思系乜嘢咧？以现代嘅技术翻到去魔王勇者嘅世界，即是中世纪嘅世界，即是以前过去科技仲好落后嘅世界，你攞现代理论出嚟。任何一个现代的人都应该会识噶嘛，即系嗰啲咩需求定律啊嗰啲嘢，你识少少经济都识噶嘛。咁你现代嘅话，你就系识讲供求定律嘅话，屌你学生毕业都毕唔到业啦，你就系识呢啲咁简单嘅嘢。但系如果去到以前个年代，咁你就屈紧机噶咯。喂，呢、这个都算系一种合理化咗佢嘅变奏嚟噶啦，其实。咁然后后面又另一种啱啱讲转生嘅状态系乜嘢啦？咁如果你一出世就有你现在嘅智慧、智力、经验、知识。然后去到一个异世界入面，即是他假设是建基于中古时代的异世界啦。那你咪屈机咪屈多两钱重咯。你一个细个由开细个啲开始喎。即是譬如唔讲转生少林武啊，那个有啲例外。 小书痴咪咁样咯。 小书痴嗰只啦，即是五岁细路，佢虽然佢相对都多咗好多 debuff 嘅，即是又咸肉啊，又好细个啊，又贫下中农家庭啊嗰类嘢啦。咁但係佢你谂下佢咁细个就已经系咁高知识咯。 咁咪好劲咯。即系转生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多咗一样嘢，唔系话假如去异世界就系、是、叮当我个人生重来机啊，即系你保持现有嘅智力同嘅体力啊。大雄嗰阵时系小学四年级啊嘛，单行本固定咗小学四年级，跟住用住嗰部机翻到去应该幼稚园生，跟住智力评估，哇佢系天才嚟噶，佢有小学二年级嘅程度啊！佢原本系就系咁嘅故事。 依类唔会太多啊嘛，依类。 异世界转生就系将呢样样嘢，将啱啱大雄呢个故事同异世界结合埋一齐。OK， 咁然后当异世界转生又通街都系啦。咁佢下一个步骤咧就系、是、开始出现嗰啲奇怪的异世界转生啦，即系转成嗰啲唔系人类、非人类嘅异世界转生啦，又或者系去异世界将现实咁某啲嘢搬过去啦，即系咩异世界食堂啊、药局啊、身份 ID 嗰啲嘢啦，又或者系退队流啦。即是盾用嗰种啊，退队流啊，嗯、即系佢会佢嘅王道就会变成今期流行啦，就系、是、呢期兴乜嘢就会大家一窝蜂咁涌去，然后会有人尝试喺入边中间做一个变奏，变咗出嚟，然后嗰个又会好快，因为轻小说嘅迭代同埋系好快速，同埋佢哋嘅一窝蜂程度系其他媒体唔似嘅，即系你动画你可以揾到卖萌嘅动画啦，系呢个吃茶喝饼噶啦，你又有冒险战斗啦，偶不尔都有机人啦，有啲王道冒险啦，乜 Q 都有噶嘛。你漫画更加咪啦，我哋上次漫画讲漫画即漫画都提过啦，有好多种作品，但系轻小说唔同，轻小说真系好集中喺某啲嘢度，所以佢会变成一个极度红海嘅市场，佢会急速咁变化，急速咁进化，所以喺轻小说入边嘅王道咧。是讲紧你今时今刻是黄道，可能下年就不是的了，甚至下一季就不是的了。所以你会见到它的变化变得很快。所以为什么虽然都是叫异世界，但是呢你看回最初的异世界故事和现在的异世界故事已经是完全两回事来的了。而且很多时候你都会见到是建基于之前的作品。即是刚刚我说异世界转生，跟着变成异世界穿越异世界，不如变成异世界转生，异世界变成异世界转生，然后还要有退队流，这些有毒流啊那些东西，然后那些其他的各种进化，你是真是一种可观的速度在进化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三本柱的演变啊那类东西是由80年代讲到2000年的，是20年之间的改变来的。我们 好像很轻轻带过几句，但那里面是十几二十年的事来的。但是刚刚讲异世界那些东西是几年之间的事来的，已经是变得很厉害了。就是这些、都会有见到它的变化速度很快，个王道同反王道同逆王道之间嘅转换系变得好快啊！即系今时今日都系又要调翻转换，又会出现一番一啲返璞归真嘅现象噶喎、就系咧，曾几何时已经系唔见晒嘅学园恋爱作品嘅轻小说啦，隔篱又多翻喎。 依、这个学园恋爱去到真系叫做去到一个叫巅峰，就系咩啊？苦龙，我苦龙之后其实有少少无以为继，即系佢将一个将依类作依类所谓校园。多角恋爱故事推咗一个叫极致嘅，叫做唔系极致啦，一爆机去后嚟青春几行嗰啲，发现到依个叫做咩，去唔翻依个境界啊！跟住就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就大家唔知道就系、是、我好难去谂办法喺依个框架、依、这个黄道框架入面去挑去再去发挥出嚟。 仲有玩嘅都有，但系就冇一套收得好认真嘅。嗱，先讲大老师例外，虽然表面睇起嚟好似系学完恋爱故事，但系佢唔系学完恋爱故事嚟 ，OK？ 绝对唔系啊！ 啊！但系近年咧，又系多又开始出现翻，系后屘三四年前咯，直情系唔见晒咁滞噶啦，依家系冇啊零啊，近乎零啊冇啊啲，因为佢呢个市啱啱讲过呢个市场咁红海咧，你发现某个题材唔得嘅话咧，你连编辑都过唔到啊嘛。咁但系近一年真系一年噶啦，又开始出现翻啲咯。呢所以咪话佢又系出现翻一个返璞归真嘅现象，就系、是、一个曾经俾人因为盛极而衰，衰极而灭，灭完之后又再重新翻出嚟嘅题材。咁会好，我哋会作为一个例，一个比较急速、比较变化的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就系黄道咧。其实我哋虽然我哋成日都攞住黄道两件事，但系黄道嘅内容咧，其实系不断咁转换紧。今日嘅黄道可能听日已经系过气，嗰日已经系过气嘅嘢，而听日过气嘅前黄道咧，可能后日又重新兴盛翻噶喎。即系而家又恶逆千金啊！自从嗰套恶逆千金啊，即系嗰套标志性嘅出完之后，又出咗一大惨恶逆千金啊嘛。咁啊，开始出现又出现个改进突破王道啦，剑走边锋，然后最终又会翻，又会佢会自己会，佢依然系剑走边锋啊，但系佢嗰个剑走边锋变咗现在嘅新王道，咁啊新王道之后咧就会出现一个新嘅反王道，呢、这个循环咧 其实在整个 ACG 圈，甚至其实严格来讲，我不是很肯定啊，即是现代的娱乐创业呢都是这样的。不过如果你讲电影的话呢，个循环是很慢的，是讲几十年的循环，是几十年的。而漫画 ACG 的话呢，个速度会快一点的，可能是十年八载一个循环的。咁如果轻小说就直情系一两三四年就可以一个循环噶啦，好短嘅，即系你会见到咁样样嘅嘢，即使其实同时装一样啫嘛，都系最终就会变翻嗰句潮流轻复古呢句嘢咧。虽然好似好矛盾，但系永远成立噶，佢唔系一个回回句嚟噶，但系实际上就系、是、又的确系事实嚟噶。十几年前嘅嘢，啱啱阿杰特讲个例子非常之好，《水星魔女》啊，《少女革命》。1997年就嚟30年， 25年啊， 25年 前作品 系啦，其实唔系，中间度仲有套少女歌剧嘅， 因为少女歌剧另一样嘢噶嘛， 唔系少女歌剧本质上都系一个改得比较多嘅少女革命嚟嘅，本来 啊，我真系， 喂，佢入边有唐大有提过，不过算啦，唔紧要，佢入边然后 OK， 咁过咗廿几年，又将嗰套故事换个皮，换个跟头皮落去，然后又再做一次。 嗱，呢样嘢咧就好咧，就咩咧？佢抄而且抄得非常出面，惊死你唔知佢抄，好事嚟嘅。嗱，重申一次啊，抄从来唔系坏事嚟噶。最惊有咩？又要抄，又要懒醒，即改嚟改去，改唔知似乜出嚟。抄咪抄咯，反正屌有嗰句插又呢种嘢就佢有冇呢啲咁嘅桥有冇转转嚟嘅？ 啱啱咪讲啦，阿少女歌剧嗰度啊，都有好多致敬位噶。不过你真系要识，你先致敬到，你先识啫嘛。即系少女革命嘅话，你知个大郎，你就已经系知道佢搞乜鬼噶啦嘛。即系所以话潮流轻复古就真系呢句嘢真系万古不变嘅，真系呢、這个无论系时装啊，无论系电影啊，无论系我哋 A C G 都系一样嘅情况。咁啊，王道就是这么回事，就王道就系潮流轻复古，就是这么回事。即系你如果你将曾经嘅王道睇成复古嘅话，虽然啦，够正常性啊，唔好费事一啲唔识嘅人又理解错误。少女革命系一套非常之经典嘅作品，但系佢唔系王道，佢当年就已经系非常之 outstand 噶啦。 应该或者直接咁讲啦，我觉得就系、是、如果紫山收尸啲嘢，王道都几大镬。即系大佬啊，壮在田园啊，嗰啲咁嘅片，喂，系个系即系嗰啲所谓叫实验电影嚟嘅，睇意识流实验电影，大量嘅 object。喂，呢啲嘢当年啊，我系要睇杂志，睇啲前辈写好捻长又长又臭嘅文，我先睇得明。如果呢啲即系我着嗰阵，我之前我喺Discord 都讲就系、是、工学机动队2045，你睇唔明系应该嘅。即系我唔系，我从来冇我唔会要求你每个人都要睇过1984，读过田园报仇，麦田报仇。我唔会要求你，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即系嗰啲懒系懒鬼都文青嗰啲死仆街嘢咧。我唔会要求你睇唔明应该噶，你因为呢个系超过咗一般阿宅要嘅有嘅知识，但系超和运动漫画系好一般嘅咋。 八斤啊， 好 soft 啊，即系讲就三本柱系好捻一般嘅，屌你老尾！你如果三本柱你都话你都唔知嗰啲点解要做啲咁嘅嘢，你死啦！ OK 啦，咁都出咗唔少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就 大致上讲解下近年衰落， 叫做还咗张支票啦。我哋上次讲二世界嗰时无啦啦掹咗好几多个题目出嚟，咁啊其中一个衍生题目 系讲下就系、是、讲下近年啲王即系、就是、叫做 王道嘅演变， 唔系王道复古，即系就潮流有个咯，潮流 复古咪就系佢哋嗰种演变嚟嘅咯， 唔同噶，唔系。即系讲就都话就可以潮流啲循环嘅嘛，转一圈又嚟翻肥翻样嘢噶嘛。咁你而家啦，运动漫画你依轮唔流行，话唔定几年之后突然间运动漫画又用一堆出嚟咧，你点知啫？即系成日啲潮流啲嘢好难讲噶嘛。即系世界转，即系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嘅后宫系嘅，而家唔流行，点知佢突然间又用翻出嚟噶？冇得讲一样嘢，潮流呢样嘢，我识即系潮流嘅嘢识条铁咩？ 嗯，就咁样啦， 好啦，咁大致上就俾我就又呃咗一集啦、 我真系想讲反烏托邦嘅，不过有机会先咯。 有机会先讲啦，咪就讲净系讲 Cyberpunk 话到啦。 OK 啦，我哋再讲落嚟，我哋会越开咗支票噶啦。OK， 再收。 我放心，我系冇谂住讲 Cyberpunk 嘅，因为呢个系冇好复杂嘅。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下集再见，拜拜。 Bye。